七毫升的这个限定版的酒呢，在市面上是很少看到的。你一看到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我非常喜欢，我很少看到的。 对对对、 啊。那么这个组合呢，只需要399元，您拿走的是24瓶法国原瓶原装的淡红葡萄酒。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哈、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么刚才的编辑告诉我啊，这个电话真的是打爆了哈。 嗯、 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还有另外一个渠道，您可以呢在公众号“北广生活时间”上来直接订购也是可以的。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北广购物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2号至10月14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说话还黏的呢哈，因为刚才刚吃了一个好吃的牛肉哈、啊、还在回味当中。 对， 因为这个牛肉啊，说句真心话，现在人们呢对它的这个认识越来越深刻。原来西方国家国外呢可能以牛肉为主、 嗯、 咱们中国人呢以猪肉为主，但是现在大家觉得这个猪肉在某些方面有局限性、 嗯、 所以呢很多人越来越爱吃牛肉了。 哎，而且您看，我是健身的呀，啊，还有一些减肥的呀、 嗯、 小姑娘控制体重的，好像 增加营养的 不能吃什么的，但是呢、嗯、这个牛肉它是可以要求， 它是蛋白质高，但是脂肪却低。 哎、嗯、吃完了解决了口腹之欲，身上还有劲儿、嗯、而且呢好像还不给身体造成额外的脂肪负担。 没错，你像这个牛肉的做法，比如什么炖牛肉啊、酱牛肉啊、牛肉干啊、牛肉面呀、啊、什么牛肉火腿、 嗯、 烤牛肉啊、牛肉丸、牛肉汤等等的哈， 对， 各种各样的做法特别的 多、嗯、 但是说起真心话，你自己家里要做这个，比如像炖牛肉啊，炖那么一块牛肉、 嗯、 一个呢是它真的挺贵，不出数、啊、另外呢你炖起来啊味儿配不好啊，也没有那时间啊去跟它耗着，真的是很多麻烦事儿。 说实话、嗯、都爱吃肉， 对， 特别是现在家庭，您说谁在家里谁会炖肉的， 嗯， 还有几位，还多吗？特别是这 小年轻人， 这么好吃，对吧？ 真的是很难、 啊。然后您要说这个会炖肉，我会炖肉、 嗯， 但是说实话，我真是有时候懒得动。天冷热不说呢，厨房里冷热不说，您得回来得先洗，洗完得紧，紧完得调料，然后慢慢再卤炖。您要说把这一锅肉炖好了，或者卤出来这个味儿好了之后，您得耗那个功夫，您最起码得炖5-6个小时吧。 嗯， 5-6个小时你盯着您那火关不关？你拿什么锅去炖？ 是。 然后这我跟你说，我现在这岁数，我盯着我都觉得累得慌了、嗯、您再说家里老人会炖，老人确实好多人会做饭，好做好吃的，您心疼不心疼？您舍得吗、 嗯、 对吧？ 而且这牛肉如果是炖不到火候的话，小孩吃不了，老人更吃不了，嚼不了，塞牙啊。但是今天呢，咱们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的话，应该所有的麻烦全解决了。 哎、 嗯、 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五香牛肉，五香的酱牛肉， 哎， 软烂可口，咸香美味，老汤所煮的大块牛肉，让您吃着特别特别的过瘾。而且每一包都是真空给您包装，这一包里面大块整块的大牛肉给您直接放1包3两。为什么1包3两呢？这一包三两啊，特别适合大家来进行吃，因为呢正好比如说全家人啊，2-3口人一顿饭拆一包、 嗯、 你可以直接凉着切片就能吃， 嗯， 没问题。或者您把它上锅，因为真空装嘛，您给它热一热，拿热水煮一煮，煮完之后您吃热腾腾的这个牛肉，您把它切着放点香菜，放点那个什么葱花，一拌成末丁也没问题。 嗯， 一包三两，您知道这一包三两牛肉得用相当于用1斤鲜牛肉， 因为它这不出数， 牛肉不出数、嗯、3斤出1斤，对吧？一斤鲜牛肉我们给大家直接配好了，卤好了，做好了，3两1包的酱牛肉， 嗯， 给您今天配多少袋呢？

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呀，我说一下，是房颤是心血管的流行病。房颤是一种心律失常，长期持续的房颤呢，可以引起心脏的扩大，心功能呢衰竭，甚至可以导致啊猝死。房颤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一旦血栓脱落，90%的话就要造成了脑卒中。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每年新发生脑卒中250万到300万，其中这些人数目中间20%的脑卒中啊，都是因为房颤呢引发的，也就是我国呀50万到60万的人呢，是因为房颤而中风的，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提高警惕的。那么房颤呢，是心跳太快，可能呢就是房颤。40岁以上的人群中间，男性一生中间患房颤的风险呢，大概是26%，女性是23%，就平均每个人一生中间呢，可能有1/4的概率，患有房颤。正常人的心脏每分钟跳动啊60到100次，如果发生了房颤的时候，心房每分钟跳动的次数可以达到300到600次。非常的不规律。那么患者呢，当然你这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话会觉得很难受的，因为你心跳不规律啊，出现了心慌啊，头晕啊，出现了疲乏呀，也有呢近1/3房颤发作的时候啊，有的人呢没有症状，房颤呢极具隐匿性，属呢心跳摸脉搏，可以帮助啊早期发现呢房颤的这个迹象。发现异常的迹象的时候呢，咱们应该赶快的要检查心电图，这个呢就可以呢确诊是不是房颤。那么房颤呢可以使卒中啊这个风险呢增加5倍。所以说你有房颤的人呢，你还要提高警惕，要预防呢脑中风，因为房可以使得卒中风险增加5倍。房颤呢危害是很多方面的， 房产使得卒中的风险呢增加了5倍，心衰的风险呢增加3倍，痴呆和死亡的风险呢增加2倍。房颤的患者由于心房不能规律的收缩舒张，血液容易在心房啊里边啊持淤迟，容易凝固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以后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可以栓塞着身体的各个部位。栓塞在脑血管，那么咱们的出现的这个概率实际上是最大的，危害也是最大的。所以导致卒中甚至呢猝死，合并房颤的患者卒中呢致残率啊明显要高于没有房颤的这些患者。房颤和心理衰竭呢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心力衰竭的患者房颤的这个年发生率啊约为啊 54%。房颤的患者中啊这个心力衰竭的年发生率啊为 33%。所以这个医学上啊都有统计，合并心力衰竭的房颤的患者预远期预后很差，在住院住院的天数和住院的死亡率显著的增加。房颤患者呢通过如果不通过治疗的话，他是没办法自愈的，没办法自己啊自愈的，所以一定啊是要治疗的。随着病情的加剧，使得后继的这个治疗难度啊会越来越大加大，卒中的风险也越来越高。所以说呀，咱们对于房颤的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呀，一定啊要有一个长久的办法，一些抗凝的治疗啊，预防卒中和其他血栓栓塞的并发症啊。那么另外呢咱们呢还要啊控制房颤发作时候的快速的心室率，来改善呢当时候发生房颤的时候的这时候的生活质量。不光是治标，咱们还应该治本，就是说让这个心力啊能够恢复，而且呢长期啊维持在正常的一个窦性的心率。所以说房颤咱们应该要正确的对待。房颤的严重的程度跟症状啊不相关，有的人症状特别特别厉害，可是房颤的严重度啊倒不一定是最高的。有人将房颤呢形容是为一个温柔的杀手，因为房颤本身的症状有时候不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呢却能够造成了卒中啊心衰呀、啊、血栓栓塞呀、啊、这些潜在的疾病。那你想造成卒中心衰血栓栓塞，那都是一个严重的对于生命威胁性很大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说房颤呢这个它的症状跟严重性之间呢这个咱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对患者生命造成极大的威胁。房颤的症状和严重性之间不是对应的关系，没有啊症状不等于房颤呢不严重。房颤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一种阵发性的，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患者呢当时候是会很难受的。但是呢恢复到正常的心率以后，那么往往呢患者呢就是忘记了发病时候的痛苦。那后来呢再发生房颤的时候呢，甚至有人呢还感觉呢好像是不是症状啊不那么严重了，是不是轻一些。实际上呢当房颤加重变为持续性的时候，心脏会长时间的一直的乱跳， 但是患者呢反而啊适应了，会觉得呢症状啊明显的减轻，什么误以为啊这个疾病啊好转，但是这种持续性的房颤呢往往潜藏着很大很大的危险。所以说房颤不是根据了你感觉到的症状而决定它的严重的程度，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出现房颤咱们就是啊要预防，着重预防心衰，还要预防呢全身各处的这个栓塞的发生，所以这个危险性非常非常大。房颤频发容易还容易啊造成呢一个痴呆，房颤容易啊诱发中风，诱发呢心衰，诱发栓塞。房颤同时呢是认知功能的一个能够发生障碍的，就是老年痴呆的高危的因素。会房颤的老年人痴呆发生率要远远的高于同龄的其他的健康人。房颤之所以会导致大脑的损伤，跟心房啊丧失了规律收缩以后，心的排血量减少，导致脑血流的灌注不足跟有关。脑部你缺血缺氧，供血供氧不足，最后就容易造成了痴呆。此外在房颤过程中间，左心房来的小栓子可以进入到颅内，引起重要部位的脑栓塞，也会造成大脑相应部位的损伤。房颤患者呢要预防痴呆，所以必须要重视房颤的一个治疗控制，进行呢智力的训练，延缓大脑的衰老，保持头脑灵活，多动脑用脑，坚持看书读报阅读的这些习惯。另外各种的活动也可以防止呢脑部的老化，提高呢大脑的灵活度，坚持啊体育锻炼，体育运动是保持大脑活跃的一个好方法，提高患者的认知能力，运动的协调能力，尤其是手指运动能让大脑得到一个锻炼，减缓脑部的老化的程度，避免痴呆的发生。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您知咱们都知道自古至今呢中国人是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一个正菌，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当然民间的传说还有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咱们还有这个特别美丽的民间的一些故事神话故事。历代记医典上头呢也是把灵芝啊归为于啊上品的，它的牌位啊是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都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能够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灵芝还可以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功效。所以说如果我们体内的循环系统，就是像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啊，不管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啊，供血供氧充足啊，那咱们就可以减少我们心脏发生的各个方面的引起的疾病，其中房颤呢也是一个。咱们预防的房颤的话就减少这个，着重减少呢咱们的心衰，减少我们的各个主器官方面的这个器官的这个栓塞，另外呢可以呢减少我们痴呆的发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头，咱们说如果能够促使我们体内的循环系统通畅，供血供氧充足，咱们自己呀、啊、 整个的这个组织器官各个之间呢协调，这时候内环境处在平衡状态，实际上是维持我们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灵芝在这一方面能够起到一个调理啊全身局部改善的作用。灵芝60多种的有效成分，对于我们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这个骨骼系统、泌尿系统，全身呢都是起一个协调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全身供血供氧充足，对于我们体内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都可以得到一个改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头，就出示我们很多的老年性的疾病，就比如我今天谈到的房颤呢，这个容易造成再出现一些并发症的话，这都可以减少。灵芝60多种的有效成分进入到我们体内，都是各就各位，找我们的组织器官起一个调理的作用，所以使得我们内环境平衡，就减少我们发现老年性的这些疾病，减少你出现生命危险的这个可能性，这样我们就人人都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